花生多萬隻，我哋梗係最積極，識聽一定聽 HKPeanut.com， 我係長毛。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用，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機會， 喂，翻嚟啦！我哋又， 嗨，大家好，我哋 大家好， 繼續。咁啊，謝麥當娜聽到嗰個故仔應該好感動啦，係嘛？ 係啊，真係㗎。 係咯，我未遇。 點解你仲喺度？我搞到搭咗180蚊的士翻嚟喺度。 講、 啊、 真的， 我真係㗎。係 咪？唔得車咩？ 唔係，因為我想拍到最後一分鐘先至過嚟啊嘛。 你係咪達標啦？即係咧，即係關於參選嗰啲鐘數咧，每個星期有幾個鐘喺度？你唔參選啊？ 其實完㗎啦，今日。 你唔參選啊？ 唔係，積極考慮。因為今日係 last 嗰日，唔知點解佢哋話9月15號係一個 cut off day 嚟㗎嘛。 是咩？ 系、哦，即系跟住15号之后做嘅嘢都系要小心咁， 都系要开始计数啦。哦，哇，真系啊！ 所以我想，咁我觉得 你 唔应该，最後一 你不如话唔好参选啦。 即系好积极，好积极， 好积极噶。我今朝六点几咪去咯，今朝六点几早餐啦，派咯，即系翻工咯，跟住下昼就老人家嗰个茶聚咯，跟住再派两个钟咯。 应该要嘅，其实。 要讲翻对面嗰个人咯。 对面工，我吓咁样啊，咁咪唔好做啦。 系咩？ 好难噶， 唯一佢因为系要平衡。 系啊，因为其实传媒系 唔系，不过唔系网台冇多， 系网台 加佢啫嘛，即系同一时间参与选举噶，乜乜乜咁样。 呢个区咧仲有另外边个？ 有乜所谓啫？花生台呢啲人听完都冇嘢噶啦，系咪先啦？ 同埋 出到时先啦，即管有。 同埋你知道，哦，就呢个啦嘛， 系咯，系啊， 系咪先？ 不过都几 positive 嘅，我觉得啲人对我啲反应都 OK 嘅、 啊。加油啦！ 你个区好咩？嗰、那个区好依家要。 喂，到时我哋可以来帮手。 系啊系啊，真系，梗系啦，预咗晒你哋啲专团 啦， 唔好讲笑。 系啊，14、18专团咩啊？跟住咧就落区。 咩啊？建筑师已经落咗搭噶啦，佢而家帮我设计紧好多嘅嘢。 佢啦。 我要修桥补路，蛇斋饼做咩都知做。 咁啊，祝你下咩啦？ 一路好走。 喂，咁啊， 一路好。 有样嘢咧，我要喺呢度即系赞一赞呢个大律师公会嘅。 系点啊？ 因为 快、啊、真系快过发证会 先。今次咧真系跌眼镜啊！就系、是、喂，即系咦，好似有翻以前嗰种气势咯。 只系经过一个周末啫， 咁短嘅时间已经有一份声明就出嚟，中英对照啊呢样嘢。呢啲通常系我哋法政会师做噶嘛， 我哋都 如果大律师公会而言，你今次系秒杀张晓明添啊， 系咯， 即系虽然系隔咗两， 同埋你喺个内容咧，其实都 OK 啊， 系啊，系啊， 系啊， 即 系 唔系不痛不痒咁样， 系啊， 佢都真系讲完一轮，佢都 make 咗个 request， 不如讲一讲先啦，嗱，就嗱，中聯辦主任啊張曉明啦，啊張生啊小明啦，就星期六咧就喺一個基本法廿五周年論壇嗰度咧， 頒布廿五周年 嗰個論壇度咧就講咗一紮嘢啦。簡而言之，大家知道啦。總之就話咧，特首啊、有一個咧憲制上嘅獨特地位，係、中央之下。喺香港嘅三權之上，佢就係用凌駕，係嘛？ 佢用超然、 超然、 超然、 超然、超然咗嘅咁樣啦。 超然 咁咧就引起好大嘅即係討論啦，喺香港就爭論啦。因為咧呢樣嘢，我諗對香港人嚟講咧，就即係好難接受嘅。點解要個特？咁特首会 系 超然三权咧？ 建制嗰啲左派嗰啲走出嚟话喂， 系啊系啊，咁样仲要 系咪？今次 系咪系咪点解咁咧？系咪即系以前好似阿梁家杰资深大律师嚟噶嘛？系咪都话啦？喂，系咪将梁振将特首变咗做皇帝咧？忽然间系咪香港变咗 帝王主义咁？变 咗封建王朝？喂，迎不上大夫特首系咪冇事嘅咧？超然咗呢个叫做司法啊嘅地位啊行政啊或者立法嘅佢都超然咗咧，咁咧刚刚今日下昼咯，我咪傍晚啦，五六点左右啦，好似六点几。 仲有咩商咩？ 香港大香港大律师公会咧就发咗个声明，就系话咧就张主任啊，9月12号咧讲嘅嘢咧就有个声明出咗嚟。 深切关 注。咁入边咧就而家我睇翻先有八段。咁咧第一段咧佢咧嗱我啱啱睇过啦，阿 Chris 都睇过噶啦。咁咧我就 我都有啦。 阿当娜睇过啦，当然就 当娜睇咗先， 系啦， 咪喺 咁 样 啦。佢入边咧就我自己睇落去咧都几辣嘅。咁啊，第一就话咧，佢咧就对于呢件事咧就表示深切关注。我都啱啱先至问啦，大律师公会有几耐冇咁快去就住 一件事咧， 而且咁快速去表示深切关注嘅咧？咁呢样嘢就阿新主席系嘛，阿谭小姐系嘛？ 系 啦，系啦，咁咧就应该啊，即系予以我哋高度嘅表扬，系嘛 ？Chris 应该 要啊，应该要系 俾个 like， 俾个大嘅 like， 系咪先？即系以前啦，即系上一任嘅主席好似都系阿拖拖。冇一个星期都四日噶嘛，听讲系嘛咁样啦。 当然背后咧，我相信有好多。 但佢系唔做先辣咯，上一个真系搞笑。 后背后我相信有好多人咧喺度发咗功， 系啦， 咗力嘅。 我都相信系。 但系咧就当然主席呢方面咧都系一定会俾一个最后嘅一个系啦 ，green light 先得。 即系如果你问我最后后边啦，譬如我因为我又唔系啊，即系包水啲人，唔系行内人啦，即系我又有兴趣咧，系啊边个提出要整个声明嘅咧？喺入面边个小组， 佢 酝酿呢样嘢嘅， 佢有个限制， 跟住嗰个 draft 系点样走出嚟嘅咧？咁样啦吓，系咪先？呢样 我有人 draft 嘅，通常有一两个。 嗱，佢咧第一段就已经话表示深切关注啦，跟住咧佢有几样嘢嘅，咁咧就大律师公会就话咧要必须要指出咧，基本法就清楚界定咗行政、立法、司法关系嘅权责。同埋權責啦嚇，咁即係咧就掛咗張曉明一巴啦，因為佢之後就話啦，大律師公會咧就堅信咧權力分立嘅喺法律嘅概念喺基本法底下咧得到充分嘅落實，即係掛咗一巴張曉明咧就話佢超然嗰樣嘢啦， 係錯啦， 錯啦，係咪先呢樣嘢？之後咁啊有一段啦，就呢個咧。就 你到第几段啊？请问此外嗰段 第五段噶， 第五段而家啦。咁佢就系啦，此外啦，咁佢就讲翻张晓明咧，就讲嗰样嘢，关于双手掌制、相辅责制嗰样嘢咧，有超然嘅地位啦。咁咧，工会就话咧，根据基本法啦吓，行政长官咧行使权力同埋所作所为嘅时候咧，都系受到香港 基本法 同埋司法科制衡嘅。总之无论如何咧，特首咧喺呢个特区嘅政体治体制入边嘅角色系点样表述咧？喺基本法入边咧，亦都唔能够理解为凌驾于香港法律之上。咁其实呢样嘢咧，其实简单啲讲咧，即系话张晓明就即系乱噏。即系你如果根据基本法咧，嗱，我想我谂咧，两有读过基本法嘅人咧，听完阿张晓明讲嘅嘢咧。你都覺得佢咧，其實 唔使嘅，你有 common sense 啫。 通識嚟啦，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樣嘢講完。 已經係咩咧？已經係覺得佢咧， 你咪 係我嗰日一聽完之後，我就諗起咩咧？ 嗯， 咦咁型咁勁嘅張曉明釋法，香港釋法喎，而家淨係 就憑佢。 喂，之後中學生都 跟住第七段就最後第七段第七段啦， 最正嗰段 係咪？就話啦，咁樣咧，張先生咧喺超然於三個機關之上描述。特区行政长官呢个特殊法律地位咧，咁咧就引起公众焦虑。本会咧，即系大律师公会咧，就话 深 表遗 憾。 深 表遗 憾，即系如果一个大律师公会可以对一个中央嘅 官员 即系京官表示遗憾咧，仲要系深表遗憾咧，我相信咧，系咪回归之后第一次咧？ 不过呢度嗱，都要讲明就系佢呢所谓嘅深表遗憾咧。就係就住咧，喺呢個字眼上面，佢用得好多好聰明嘅。佢冇直接咧就話對張曉明就表示遺憾，係啦。佢話張曉明應該都明白係咩回事，因為佢自己都係讀 law 出身噶嘛。 係， 所以咧變咗咧，如果公眾係因為咁樣而係解讀咗，認為呢樣嘢咧就係代表咗咧就係凌駕於呢一個法律之上嘅話咧，呢個三權之上嘅話咧，唉，咁我就真係遺憾啦。即係呢個講咧都好有技巧嘅，但係始終咧最終嚟講咧，佢嗰支箭咧都指翻落去。 係啦， 呢個張曉明，因為佢要求咧就係話張曉明去後邊見到咧，其實佢就話要早日作出澄清， 以正視聽。 係啦，佢今次唔係發表個聲明咁簡單喎。 俾多次機會你啊， 其實咧，佢 make 咗個 request。 係啊， 唔該交代。 唔係喎，佢同埋呢度咧係叫埋阿袁國強嘅喎。系啦，佢话咧促请咧阿张生同埋律政司司长啊，早日澄清以正视听，因为你哋两条友乱噏咗嘢啊嘛，咁先至要正以正视听啫，消除咧。 阿袁国强今次都有走出嚟再讲嘢啊， 有佢咪咯， 系咪话咯？大家要喺中央政府嘅角度咧去睇呢件事嘅，系啦。咁我 唔可以净系香港。 咁我听完佢讲呢句咧，我心入边就谂起一句啦。咁阿袁生。你守个龙门系守北京龙门定守香港都怼个龙门噶？而家大佬， 犀利咯，犀利咯， 系啊！你守住边个龙门啦？而家 一国两制，我明白你中国你嗰啲睇法。 佢守中国龙门，再放香港龙门俾你踢入咯。 独立龙门咧，守边一边噶？你定系做紧人哋对面队个前锋噶？攻我哋噶咁样。 佢孭住咗香港队个龙门走咗。 咁咪同埋大律师公会呢一段咧，佢就话咧，务求即系希望两位先生就以正视听啦，澄清啦。 有啲冚埋呢个律政司司长巴噶咯，呢度 务求消除香港市民同埋国际社会啊，对一国两制秉行法治疑虑。因为咧呢样嘢咧就讲得最啱咧就系咩咧？因为咧由回归前基本法开始，到回归后，即系所谓主权移交又好，你叫回归又好，咩都好啦，就系话香港系行呢个普通法制，先至可以维持翻咧香港所谓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 咪系咯， 因为你有独立嘅司法。先至可以做呢样嘢嘛， 系咪先？咁所以咧，大学生会呢样嘢咧，我就觉得咧，真系 即系执得好紧嘅。 系啦，咁最后佢就吓，即系讲翻啦，就话咧回归以核心价值嗰啲嘢啦。即系睇完咁多段之后啦 ，Chris 你就啊觉得呢个 我觉得今次咧，其实咧就都系进退有据嘅，即系佢系讲咧就系有支持啦，同埋佢都唔需要。其实你见到佢喺法律嗰方面，佢唔使讲好多。佢基本上係講咗個， 佢冇講啊，我哋就講好多基本法咯，法政會師嗰個聲明， 唔需要引用條文，因為呢樣嘢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大家理解嘅一個基本嘅一個原則嚟嘅。 啱啊，嗱，即係我同意喎，因為咧，佢嗱八段啦，呢個聲明啦，中英文版我相信有八段啦，佢冇一段咧係有提及任何一條 基本法第幾條， 冇 引 用一條， 係啊， 因為咧大家都知嘅啦。好清楚基本法， 即係有少少阿媽係女人啦， 阿媽女人嘅嘢，佢唔使話俾你知。 即係香港人都已經係話，大家都係咁認為㗎啦。 所以我嗰日聽到阿張曉明咁樣講，我就覺得哇，張曉明真係型喎，可以釋法喎自己喺度。 其實中審法院咧喺上年嘅一個即係裁決入邊咧，其實某個程度上面都係用一個同樣嘅一個 approach， 即係佢都係一樣咧，就 長毛嗰個 係 咪啊？ 長毛嗰單嘢。咁啊，就基本上講翻香港係三權分立，其實佢都冇去仔細去講翻基本法邊條條文。基本上呢樣嘢就根本就係我哋所謂嘅普通法。入面嘅一個基本嘅一個原則。 我星期六聽啊天字第一號大狀啊李柱銘講咧，因為香港其實係回歸前、回歸後啦，都行緊普通法噶嘛。 係咯， 普通法嗰樣嘢其實即係三權分立先會行到普通法呢樣嘢噶嘛，係咪先？所以咧，基本上就唔明點解個京官會咁樣講出嚟其實。 但係咧，你我突然間嗰日咧聽完之後，我諗起咗一個人。 邊個咧？ 呢個特首。 嗯。 就係曾蔭權。我覺得佢呢排咪好開心嘅，係咪真係佢覺得佢個特首嘅地位其實係凌駕咗法律，所以佢咧根本就唔會有人 再。佢係前特首先。 啊，前咯。 係啊，佢唔係現任啊，佢已經唔係特首嚟嘅，所以佢都要落鑊嘅。 法律，但佢又真係好吹住口哨，佢冇 事啦呢啲嘢，係啊，即係冇事咯。 咁點算啊？ 佢吹吹口哨都賴嘢喎， 呢啲嘢咧，咁樣啦，喂。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声明啦，就出咗啦吓，即系啊，我自己觉得就啊，即系都系啊。 咁你觉得张晓明佢会点做咧？ 会唔会出嚟澄清咧？ 系咯，佢会点 ？sorry， 我 讲错 咗，我唔系咁嘅意思。 我绝对唔会啦。 跟几多人跟车啊？其实好贴嗰啲，叶柳嗰啲咪觉得几贴。 唔系，佢哋其实唔系噶，唔系跟车噶。嗰日咧，嗱，星期六嗰日咧，即时咧，其实啲建制派咧已经降温噶啦。我话张主任讲嘅嘢冇新意嘅，不嬲都咁写噶啦。不嬲都系话特首 嘅主题 宪制地位 啦， 个都系咧，佢知道。 林郑都咁讲啊！ 你问我， 林郑技巧啲，好几 左嘅人，谭美珠又好，梁美芬都好啦。我咪听完之后咧，佢都会即系知道咧，一定会濑嘢嘅。唯有就系你即刻帮佢兜，诶讲过晒噶啦，冇新嘢噶啦，呢啲嘢咁样嗰啲嘢咧，咁样摸兜，但系摸兜啦。 仲 P K 吓？ 因为点解咧？因为点解？ 呢啲原来系旧嘢嚟嘅咩？ 因为第一次听啫。 唔系，因为点解摸兜咧？因为咧，今场北京系要讲呢啲嘢啊嘛。张一鸣讲到明噶，我知道拎出嚟会有争议噶嘛，但我哋不能够回避，一定要讲，即系北京话俾你知系咁嘅，就系咁。 我哋必解构啊！ 睇翻 转头， 睇翻转头，琴日嘅文汇报。我谂我冇睇报纸版咯， 系你话文汇报最准噶嘛？ 文汇报咧系用咗我谂有超过一版嘅篇幅咧嚟详详细细交代清清楚楚提讲翻晒咧张晓明嘅讲话咧系点样讲啊？点解要咁样讲咧？佢冇帮张晓明降温嘅，佢话俾你知就系咁噶啦，主要就 系 咁样嘅， 即 系 好 blunt 嘅，即系就话摆到明而家摆明居嘛。 系啦，所以咧 我就系想话俾你知我哋嘅理解。 所以咧，建制派降温咧，其实建制派自己戆居，点解咧？因为佢哋好多要选举。因为今日阿田少讲咗，或者边个阿汤家华都讲咗啦，你咁样讲咪即系帮建制派倒埋，大佬系咪先？讲真，咁 好多人都系话，哇死啦！如果你佢咁样讲咧，真系点都要投翻啲泛民啊！ 唔系啱啱嗱，多你啱啱讲个问题， 捍卫翻 系啦，啱啱 多 你讲个 问题， 嗰样嘢咧，我都好想，我听完嗱，我嗰日星期六啦，起身啊，听到阿张晓明讲啲嘢，我就哇，真 吓死 我， 我都吓死啊！ 香港司法真系型啦，系咪先？讲真，咁我都唔使拎本基本法出嚟睇啦，即系我就系讲一句啫，三权分立。如果凌驾嘅咁，特首上任嗰阵时唔使将自己财产申报俾中央法院个法官啦，系咪先？讲真，呢样嘢已经讲咗，你唔系凌驾啦，唔系超然啦。好啦，所以咧，我咧最有兴趣就系咩咧？同 Donald 一样啦，张晓明讲一样嘢，一定唔系爆肚嘅， 後面一定有好大班呢嗰啲調研人員啦，即係大家知係咩調查研究嗰啲啦，成個港澳辦啦，咩港澳小組啦， 中聯辦 係 有個專門嘅法律機構 嘅，即係逢係以前 法律部啊， 啱俾佢㗎係咪？ 唔係佢咧， 其實中聯辦咧喺張曉明嚟做嘅時候咧，佢哋好開心嘅法律部，因為咧張曉明本身都係律師嘅嘛， 係啊， 所以呢一個佢諗住好重視嘅，入邊係好多人㗎， 係啊，所以咧所以你問我，我又反而有興趣咧，想知道咧由北京由北京嘅可能港澳辦、港澳小組到中聯辦。到間叔嗰個咩港澳事務委員會入面嗰啲學者專家法律又好、社會學又好憲制又好，佢哋點樣去寫一沓 paper 出嚟，用咩嘢嘅邏輯，喺咩情況之下會得到張曉明講呢份嘢出嚟呢？ 其實咪想 都 係一幕 啦。你老實講，真係你如果你問我，你揾翻所有嘅基本法條文出嚟，冇一樣學嘢咧可以。即係如果用我嘅理解啦，我唔係法律界人士，不過我就有略有 得㗎啦，分分聲得㗎啦。 嗯， 你唔會得出張曉明嘅結論㗎喎。好啦，如果你講立法原意都冇㗎喎。如果立法原意有嘅話，寫咗落去啦。 如果係立法原意，你就咁睇嗰啲表面上，你見到佢已經三權分立嘅安排好明顯㗎啦。 係啦，咁如果你話你唔係嗱，唔係喎， 但係佢而家話真係有三權分立呢樣嘢係西方嘅嘢，我都係參考啫。咁但係你參考 都好，我哋主權國冇就冇㗎啦。 嗱，真係我真係琴日其實呢樣嘢啱啊，阿 Chris 你真係心水清啦。琴日文匯報就特登有一段咧，其中一段新聞有一段咧，就揾翻鄧小平八十年代，唔知八四年八五年咧，總之即係 喺 呢個 喺文匯報睇得好深入。 梗係啦，呢啲最高資料消息嚟啊嘛。佢入邊有一段文咧，都好仔細嘅。唔知可能佢寫翻八十年代八四八五年啦，即係總之係前度談判之初， 係 鄧小平接見香港代表團入邊，鄧小平係提過嘅，香港係唔搞三權分立，因為咧香港就唔係一個國家。呢樣嘢唔將香港之外來參考嘅咧，其實咧，係佢哋而家建制派或者係張曉明嗰啲人咧，其實拎翻鄧小平講呢樣嘢出嚟嘅。但嗱，如果你問我咧，鄧小平呢個講話，佢唔係法律文件嚟噶嘛，佢唔係立法原意嚟噶嘛。你如果立法原意，你應該拎翻草委啲文件俾我睇啦、如果嗱，即係如果最後佢基本法佢有個真係有個立法原意，就話咧，只係可以參考三權分立嘅啫。不適用於香港嘅話咧，你問我，我好相信咧係會寫咗喺度嘅。但係而家冇啊嘛，咁你拎翻鄧小平嘅嘢出嚟俾我 應該咁講就係我哋 問米啊，打叫我哋去， 我哋係咪先都聽過，即係行政主導呢樣嘢咧，唔係真係唔係新嘅呢樣嘢。 行政主導唔係新嘅， 係啦，係啦。但行政主導同埋三權分立之間嗰個關係。系咪代表就係話去到個 超 到個 咧 超 然 噶嘛？唔可以咁樣噶嘛？ 即係大陸嗰邊，梗係希望我哋 三權合 作啦。但係呢樣嘢其實 day one 啊，佢一講呢樣嘢時候，我哋已經係好多人跳出嚟就話：喂，唔係咁樣，唔係咁樣， 唔係咁樣理解嘅。 行政主導咧，其實已經喺個制度入邊咧設計出嚟。而家我哋呢個三權分立咧，係一個三權分立 with a difference。係 啦， 呢個 difference 就係行政嗰邊咧係多咗啲咁多嘢，等佢可以行前啲嘅。咁但係呢樣嘢都唔代表佢唔係三權分立 喎。因為點解咧？ 佢只係一個三權分立。 其实行政主导呢就最关键呢，如果佢话喺香港体现咗就係咩呢，佢就係喺立法会嗰度卡咗，你一个议员你唔能够提一条即係叫私人条例草案，或者你提嘅嘢係涉及公帑或者政策㗎嘛，咁其实已经系行政主导啦，体现咗度啦。係呀，你已经体现咗行政主导啦，就唔代表你嘅特首系可以为所欲为嘛。而家就张曉明讲一样嘢呢，就好似讲到特首系超然。凌驾凌驾 法律 啊嘛，第一个感觉就系张明系咪释法先？咁系咪特首？系咪迎不上大夫先？系咪真系做皇帝先？总之就系咪咁样咧？如果唔系咁样，我觉得北京讲翻清楚出嚟咯。如果咁嘅话，或者张晓明你要讲翻清楚咧，因为喂大佬你即系咁基本法，其实你问我咧基本法，咁唔使基本法啦，随时释法嘅。 嗯， 是但乜啲友出嚟，张晓明老实讲，我哋觉得佢咩啫？喺好多人都可以好细好奀嘅嘛，啲咁嘅京官之幕斗官嚟嘅啫嘛。咁你话你讲一句就系噶啦，咁点搞啊？ 嗱，咁佢翻你鄭話講嗰樣嘢啦，即係究竟佢背後嘅動機係咪？因為大家知道其實 even 尋日咧，即係前日咧，行政長官啊六八九咧走出嚟，佢都嘗試將呢、這個即係成個談話嘅重心咧擺到落去咩一帶一路啊，又基本法又點樣靈活啊，又可以幫到我哋係發展即係經濟。佢講呢樣嘢嘅，佢唔帶政治太多色彩入邊。但係張曉明咧？就將呢樣嘢係咯，好政治化喎，同埋即刻引嚟呢個社會咁。 不，其實未咧，想線多係一鑊咧。計上次咧， 唔係有兩個解讀嘅。嗱，依啲我唔係夫子啦，即係如果劉女士應該會解讀得比較清楚咯。我唔係啲國情專家啦。不過咧，如果我哋睇翻脈絡嘅話咧，張曉明講依樣嘢，其實 即系星期六讲啦，即系九月十二号讲啦，同旧年八月嗰个一国两制白皮书咧，你问我咧，我相信即系 Chris 异曲同工， 一脉相承嘅。 嗯， 其实讲嘅嘢咧，你问我咧系冇 哦爱国爱港啊，啲乜发 冇超越咗佢哋咧，成个思想范围嗰、那个嗰条路嘅，即系你话佢系咪讲得再白啲咧？可能系可以，我觉得可以咁理解。即一国两制白皮书就系讲俾大家知咧，所谓香港嘅嘢，你就系喺基本法之下。而基本法点样讲咧，我说了算。所以就系咁样去， 就系、是、一个教育紧香港人嘅一个过程嚟。 系啦，呢样嘢咧，呢样嘢咧就系咧，你问我咧，之前又系有啲吓讲普通话嘅人同我讲啦，即系打倾偈交流嗰阵时啦，佢好强调一样嘢，佢就话咧，香港人睇基本法，睇特区政府同中央嘅关系。香港人睇香港同国内人嘅关系咧，唔可以净系睇两制，一定要睇埋 一国。 所以佢哋而家咧讲真所有嘢咧，都系话咧，即系 先有国啊， 系啦，一定要系喺基本法之下，要切实咁执行履行基本法嘅条文。基本法嘅条文系边一条咧？一定要系强调一国，一定要一国先，而唔系 吓。琴日啲人都 但系呢样 一路讲咧，就话咧香港过去嗰十八年。太过强调两制而冇咗一国，所以咧 点解我点解会有咁样出现咧？就是、根本未有需要咁样一国。其实讲嚟讲去就系、是、第一主权外交 系啦， 呢啲嘢之前都冇发生过问题，咁我梗系讲紧两制噶啦。 嗱，所以咧嗱，你问我咧，你问我咧，我就咁样睇嘅，我阴谋论嘅。其实讲翻一样嘢，话俾大家知嗱，总之而家个框，因为共产党咧同人谈判咧，大家读历史都知噶啦，同国民党谈判，同美国佬谈判，东江水谈判都咁样嘅。一坐低喺度，就画咗个圈出嚟先。呢、這个圈就我哋谈判嗰条线嚟嘅。你入嚟呢个圈倾就坐低，唔入呢个圈就大家起身拜拜。而家今次同香港人讲基本法一国呢、這个圈，因为而家咧佢嚟紧咧就嗱，之前就逢系见民主党啦、嗯。我相信北京任何嘅部门或者唔系北京啊，其他嘅部门咧嚟紧选举前。到到出年選委會大選，一路會嚟香港咧，所謂同泛民溝通，同香港嘅溝通嘅。佢、再今次講多個條，講埋講清楚條件出嚟，基本法一國係呢個框係咁嘅啦。你哋大家 中意就唔好買你 啊。係啦，要傾嘅， 要體現喺邊度？ 要傾嘅，就喺呢個前提傾。話俾大家知，要傾就係要咁樣傾。 而家一國啊，我哋唔好話獨立啊。 系要倾 嘅， 佢都冇话个港独， 要倾就即系你阿 Chris 你啱啱问咧，点解而家都提出嚟咧？我就谂，我呢个我纯粹我自己猜测嚟嘅。 佢开到好高喎、啊， 佢系一个佢系 set 咗一个条件出嚟，大家你总之系一国之下一定要系咁样倾。如果唔 系 喺 佢所谓嘅一国，点样解释咧？就系、是、等于就 系 我哋要支持特首 主权国嘅所有嘢，你要 apply 落到咯。 阿爷叫我哋做嘅嘢，全部都要 OK。 系啦， 咁我梗系 咁咧，你先可以有埋台倾。如果唔系咧，咁大家唔 所以开到好高咯。 咁啊，大家唔咁啊，大家唔使倾噶啦。 咁多做咩啫？话不投机半句多。 三权冇得分立， 即系讲翻转头先。咁点解譬如民主党上次去倾咧？因为民主党大中华交嚟噶嘛，民主党从来唔讲本土，唔好讲啦。或者唔讲独立噶嘛，或者唔 从来冇讲独立，大中华交， 所以咪民主党埋一倾咯，系咪先？即系总之你埋嚟，你系要同呢样嘢嘅，我就同你倾。不过呢个就吓、啊，即系我估嘅啫。有啲人讲另外一个解释嘅，点解张一鸣讲呢样嘢咧？就系、是、要去自保，因为张一鸣咧 濑嘢上次 等埋发叔濑嘢嘛。 嗯， 咁你问我咧，就而家北京咧好均真嘅、嗯，所有人都要问责嘅。当年董建华都落台啦，几日埋上街，系咪先？家叔都孭咗镬啦，系咪先？呢啲嘢咧，北京咧系好均真嘅。你总之啊，出得嚟行，迟咗要还。 唔系，我觉得系相反，系北京想去死，而家喺佢颈度行多刀。你快啲舐埋，你舐埋你呢单，你 同你 仲走，你激到香港咁嬲。 张明加咪宁左勿右咯。喂，你问我，佢喺香港几年？佢之前又系港澳办做咁做嘢嘅。你我谂佢多多少少都知道，佢讲呢样嘢咧。系会对成个社会有影响，甚至乎我谂会佢会知道咧，系咪影响咗建制派咧嗰、那个选举咧？佢好似点解都要咁讲咧？咁咪有啲人就话咁呢条可能啊主任啊宁左勿右，因为可能啊咩镬啦，可能要因为佢觉咧讲嘅嘢咧，其另外一个重点咧就系话咧，虽然政改否决咗，不过喺成个过程入边咧，香港人各界人士系多咗讨论，深入了解咗基本法嘅。佢所謂深入了解咗咧，就係話咧，其實大家 係即係啱啱 Chris 都講啦，香港冇人講港獨噶嘛，香港人都係擁護一國噶嘛。 至少我冇話冇人講， 至少咧依樣嘢咧， 大部分人講 嘅。至少依樣嘢啦嚇，係個最大公因素啦，我相信都。即系你问我呢个系咪即系所谓嘅本土？ 系啱啱你讲得好啊！ 或者城邦系咪主流咧？肯定而家唔系啦。 唔系，系咯。 即好似阿曾玉成主席咁讲啦，佢话咧，咁你大家其实只要你唔分裂国家，喺呢个基础之上，乜都可以倾啦，系咪先？咁最后条线就系好简单啫。你总之咪唔好分裂国家咪得咯，系咪？ 个个都系咁啦，泛民基本上 都 系咁啦。 就算你 讲 政改嘅时候，都已经系三番四次同佢讲话，我哋唔系而家讲紧港独啊，我哋唔会分裂国家，但就系喺香港系两制嘅呢一个两制嘅大前提之下搞普选啫嘛。 好奇怪噶，好奇怪噶，上面啲好奇怪噶，即系我都即系同唔同嘅人倾过咧。佢上面啲好惯嘅，佢啲一谂呢啲嘢咧，就觉得泛民咧一定系美国啲走狗嚟噶啦，一定系英美势力噶啦，一定系反中乱港，一定系有背后有美帝喺度 我哋而家都系啦，我哋个个都系 美帝， 对佢嚟讲，我哋个个都系 美帝摸之心乜死，即系佢哋咧， 你哋都用 Apple 噶啦手机。 你问我，我同佢讲话咧，边个系啊？唔系啊？佢仲觉得 你唔系咯？ 佢仲觉得我哋咧，你哋唔知啫，你哋俾人利用咗都唔知啦，咁样嗰啲嘢。但我同佢讲。真系唔系嘅，同我喺呢个节目都讲咗好多次。 咁你知乎冇攞嚟海豹突击队嘅啫， 系咯，系咪先？我喺呢个节目，我喺呢个节目都讲好多次啦。你话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嘛？1949年之后啊，美国佬都亡我之心不死嘅啦，同有冇香港有冇普选冇关系噶嘛？系咪先？台湾永远都系美国嘅不寻航母舰嚟噶嘛？系咪先？咁呢样嘢关香港普选咩事啫？关香港人乜鬼嘅事啫？系咪先？ 喂，但系如果台湾系嘅话咧，而家大陆都已经差唔多搞断台湾啦。 咪呢个经济上面啫，唔好难呢样嘢。讲真，佢唔会真系射飞弹佢啊嘛。即系唔怕又趁你讲多次啦。咁你美军喺北韩，唔系，虽然喺南韩、喺日本、喺菲律宾有基地嘅，跟住你台湾佢又有个咁嘅安保嗰个条例，系咪先？系啊，咁你。关香港乜事？呢啲嘢1949年就已经喺度噶咯，系咪先？ 所以下一个咪香港咯，美国嘅。 咁有冇香港其实系唔重要噶嘛？香港呢个所谓利用香港嚟反攻大陆，嚟到反中乱港，嚟到反华系冇关系噶嘛？即系呢样嘢，你问我对香港嚟讲真系唔 make sense。 咁点解佢咁惊咧？ 咁咪 真系好明显噶，乜嘢入晒美国数噶？ 我谂 都系香港以前嘅。 你嗰啲讲国语嗰啲人点样睇啫？ 佢哋真系觉得佢真系坚信噶。 香港咧，我觉得对佢嚟讲，香港系一个反共基地。 系啊， 呢样嘢咧，我谂佢都仲 系。咁系咪真系有Transformer嗰啲噶？而家 一定系啦，我上次讲咗啦。 好惊啊！你咁讲，已经起身咗天津啦！我哋 即系你问我呢样嘢咧，我真系讲同佢哋嗰啲人倾过几次偈咧，我唯一咁讲完之后嘅感觉就系咩咧？一系就我住喺火星，一系就佢哋住喺火星。即系如果唔系咧，同一个地球上面唔会咁谂嘢，应该。即系佢哋真系觉得真系信嘅，佢真系觉得咧系有外国势力干预嘅，一定系啊。 我听过啦， 系啊，一定系嘅。 好，下一节翻嚟再讲。 系咯，继续讲一阵。 嗯。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